他曾是天才少年，却在孤僻中成长。 陈医生，根源能找到吗？他为什么会梦游？ 文太太，其实看他梦游做的事情就已经很清楚了。他不停地把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丢在地上，把房间里搞得脏乱无比。谁来打扫？是阿姨。也有可能是您和您的先生，他只是希望有人可以陪他。 我们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陪他。 他的记忆力非常的惊人，他甚至能够记得两岁的事情。如果你们在他童年时期扮演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，那将会给他造成极大的伤害。他现在才六岁，就已经学会压抑自己的情绪了。文太太，您能够想象他26岁是什么样子吗？ 他是一个对平等公平很执着的男人。抱歉。 看到了。 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为了避免尴尬，我们需要公平一些。 啊？ 坐上去。 开玩笑吧，他是让我坐到马桶上去，就因为我看到了他坐在马桶上。文静先生，中午你想吃什么？有想吃的可以跟我说。这是让我拿手机用短信交流，什么意思？他不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说话。中午想吃什么？ 随便。以后不要叫我先生，我们是平等关系。 他对喜欢的感觉有独特的见解。 我要出去，你跟我一起。 哎，阿静，你出去干什么？不过生日了？还有，你把这位漂亮姐姐也带走干什么？ 字面意思，如果他在我这儿出了事，我要承担一定的责任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那种人吗？ 不知道，有可能是。 你不会是真的担心他们会对我做什么，所以才叫我出来的吧？ 是。 他们是你朋友，你为什么会担心这个？ 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我不了解他们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你做什么。我只知道，自从那天看了你的身体，我的中枢神经系统一直处于兴奋状态。 你在做什么？ 铜锣烧说你身上很香，确实很香。 走了。 刚刚我闻了你，现在你可以闻我。 我不闻。祝贺你，你们赢了。 江晚，我想吻你。 回去再说。 好。 我想一直站在他身边，也会一直喜欢他。我想让他和我的人生都充满幸福，不再孤单。 嗯，我也是。 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来袭》，每日4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